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近日，民航局正式将毫米波人体成像设备纳入中国民航安检设备清单。近日，松下召回4175台笔记本电脑，据了解，该型号产品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起火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联合国发布报告称，全球难民人数与各国愿意提供的安置名额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，现有难民需要18年才能安置完毕。日本冲绳岛居民近日在海上举行抗议示威活动，反对为美军基地建设新机场的计划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在巴林麦纳麦召开会议，审议申请进入该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30个遗产地，包括中国梵净山在内的5处名胜申请进入自然遗产名录，中国古泉州刺桐史迹在内的22处名胜申请成为新的文化遗产，另有3处名胜申请成为混合遗产。马修·伯恩版芭蕾舞剧《灰姑娘》将于8月7号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。这部剧讲述的是发生在二战时期伦敦的一段爱情故事，演出将持续到8月12号。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夏尔·古诺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将于7月18号到7月22号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。它是法国浪漫主义时期歌剧的杰出代表古诺最著名的歌剧作品之一。作品的剧本成功地还原了沙翁名著的戏剧精髓，古诺为两位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进行了精彩的音乐描绘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969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叮当保护色，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，每天上午的10点钟我在这里陪伴你。每个人都有紧张的时候，有的人会采用深呼吸的方法，有的人会进行自我激励，你是怎么样处理这种情绪的呢？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，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加入到我们的969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陈奕迅《阴天快乐》。 天空它像什么？爱情就像什么？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？思念和寂寞被吹进。说什么？在混乱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，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。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你，那个就我。之后，爱却生出规模。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，旅途中坐一坐，在秋千上的我，原来我忽略的，如今想纪念也没用，那些时光的因果。什么？在混乱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，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。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你，那个就我。

样的世界，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安睡的理由？我们为何总是沉默的那么久，像山些不能留住的就让它走，风穿透火把，冲洗着雾霭茫茫罪恶之地， 是满江的歌，叫做《一切之前》。这首歌在倒数大概两分钟的时候，有非常沉稳的类似鼓点的声音，是制作人在录音棚随着节奏跺脚产生的声音。看来脚也可以是乐器，地板也是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，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。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感到，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。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。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

和正在做的是同一件事情的话，我们就有可能释放我们的更多的天性，实现我们的潜能，并且获得健康、快乐、成功而幸福的人生。想要有这样的一生，当然值得羡慕，值得向往了。不过这个时候你就要听听自己内心的呼唤，而不只是去满足别人对你的期待。 伞下是你的脸庞，当春天在风中有线好几行，挂在我绿摇的柳树上。少年痴狂自顾的一样，化成蝴蝶多情的翅膀，独自在长桥上仰望着那月亮，看时光又变得古色古香。是形容你的美丽，恰似芬芳的茉莉，抒情的心决堤，释放浓浓情绪，又何止千万诗句。今生最美的相遇，处处浪漫的朝夕，剪纸伞风醉意， 现在是11点了，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。